联邦仪说断就断，洪都拉斯火速和中国建交，但前总统马英九坚持登陆，传出中方还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在上海浦东机场迎接。 他过去担任的是中办的主任，协调所有这个有关于党政军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是直通习近平的。他有没有统战的这个意味？当然有。 学者分析，丁薛祥的背景不只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国务院副总理，高调迎接具统战意义，加上去年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中，丁薛祥被任命为排位第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地位仅略低于王沪宁。选在断交之际，马英九坚持前往，自家人立场难免尴尬。 怎么样子的一个安排？事实上，他就是客随主便呢，谁来接机？好，用怎么样的形式跟规格？我相信马前总统也都会有一个很适当的一个回应。 民进党立委范云也批评，身为中华民国前总统，享受现任元首李玉应取消中国行来表达对中共的严正抗议，就连同是在野党也表达不满。 根本就是你在与狼共舞嘛，你在跟你的帮凶在隔海唱和，这是大家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 马英九呢，现在就是习近平不管做了什么事情，他也是会照单全收。 希望他能够也多多到其他的国家去参访，然后呢来鼓励我们的外交的同仁，少一点脾气多一点勇气。 即便马办强调附中一切客随主便，但习近平定调今年是一国两制民主协商元年，马英九仍坚持在台澎断交隔天附中。马先生如何捍卫我国立场，国人都在看。三立新闻林凯君、谢文祥、温文轩 SN 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午安，我双举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中国操作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还特别选择在马英九赴中之前刻意展现主导权，但是马英九呢依然决定今天下午搭机访中。某种程度来说，马英九是不是也不在意断交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说呢，这一次呢，马英九的前往会有元首规格铺上红地毯，由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来接机，超越当年连战的规格。是不是用热烈的假象来铺排统战呢？因为现在呢，国台办就下令了，要求台湾媒体只能叫马先生，不能叫马总统。好，之前呢，马习会的时候呢，连特定记者都被安排，这一回连称谓都要被安排吗？那联合报报道说，国民党眼里呢，未来的两岸论述会淡化一中，直接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但现在呢，这个说法却被朱一伦给否认咯。好，朱一伦这一否认呢，不就代表丢了中华民国派吗？好，那所以朱一伦的说法跟马英九的说法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国民党要不要找出一个主轴呢？当国民党呢要抱中国大腿求生存，蔡英文政府能任内，台湾要踏出外交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呢？鼓励各国双重承认中国及台湾，不再汉贼不两立，台湾不再自我孤立。那外交部呢会有这样的提出，也代表呢和中国有建交的国家也愿意跟台湾发展官方的外交关系。包括立委王定宇就说，这也可以叫做一中一台论。好，台湾要走出去，但是国民党呢让自己的颜色只是再加上红色，甚至还加上了黑金的颜色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八八枪击案，国民党当时还记不记得围攻民进党，现在就直接来个大逆转，为什么呢？幕后主使者王文忠被收押了，他的身份居然是什么呢？居然是国民党的大庄脚，还是马英九、朱立伦跟谢龙介的后援会成员。好，现在呢，这个朱立伦这边跟谢龙介这边都说自己不熟、不认识，但反黑金的侯友宜怎么又不说话呢？马英九赴中不也表示了就是要等人家来抬轿吗？好，使出国民党最快呢，现在传出国民党的最快的四月呢就会征召侯友宜，这个礼拜呢朱侯将会见面来谈，但是朱一伦又说了，郭台铭也是蓝营很重要的一份子哦。好，现在呢郭台铭抢先宣布今天晚上要访美12天，预告会拜会重要人士。郭台铭这个动作不只是尬场双，也是校正侯友宜哦。那包括近期的民调来看呢，赖清德现在已经逐渐拉开了可能的对手，国民党到底会是郭侯相争，还是真的可以整合呢？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网络陈东豪。 大家好。 前国民党中常委田方伦。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亚太经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你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举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现场。马英九呢已经在今天下午1点45分呢搭上了中国国航，要到中国去祭祖。好，现在中国说呢会给元首的规格更胜当年的连战，是这样子吗？请教瑞德哥。 事实上呢，今天派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啊，那么去接机啊，面子好像这个给了马英九十足啊，还有红地毯可以走。然后紧接而来，我相信他的规格呢也不会亚于啊这个连战。不过呢，你说是不是就完全跟连战一样呢？我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呐、啊，单单就行前的这个有关于维安人员的相关的我们一直在讨论配枪的问题嘛。六把枪变成了三把枪，只180发子弹变成了90发子弹，所以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比较重要的是，连防弹衣都从7件降到只剩下3件，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那我请问你，三个这个配枪随护如果穿了以后，那要保护人最应该穿的马英九，他该不该穿这个防弹衣？他要去哪里穿这个防弹衣啊？然后另外的部分是有关于通讯无线电不准带、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反监听啊、反窃录的设备呢也不准带，事先都不准带就对了哦。那么事实上中共在很多地方都给你穿了小鞋 啊，为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我这边，那么我负责我的维安啊，滴水不漏，绝对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事实上这就是表示他心目中的尊重。2005年啊，那他心目中的高度礼遇跟尊重是不能跟连战比的。2005年，那么这个连战呢破冰之旅，以中国国民党主席跟卸任副总统的这个身份呢来到了中国之前，他们事先已经跟中国由国民党的副主席就沟通过了。所以六名随护配枪之外呢，该带的东西都带，中共没有意见啊，表现出高度的礼遇与尊重。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面，我虽然不能承认你中华民国，不过我承认你是那个台湾地区相关的副领导人的这个身份啊、只是我不讲出来，所以我给你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礼遇了。 对， 那请问你啊，这次马英九难道除了马先生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名称吗？ 连一个前领导人的名字都不给他呢？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中共不承认台湾有总统，对不对？我2012年到澳门去，那么这个等于说相关的有关于马英九跟蔡英文的总统的这个开票这个整个过程啊， 对， 当时只要我们在评论里面讲到总统，前面的那个 monitor 那个电视就出现一棵树啊，为什么呢？把总统这个名字利用卫星上去下来那一秒钟的时间，把总统两个字遮掉，不能出现总统，但是呢，那么他可以出现所谓的领导人， 对， 什么意思？他都用领导人、政府领导人来取代总统嘛？出现国安局、国家什么东西，他也一样把你给遮蔽就对了可问题来了，那么至少他认为你是领导人嘛？你是前领导人， 对， 那这个连战是前副领导人，那马英九是前领导人，拜托中共说你台湾的前领导人多后两年嘛？要不然的话，你的身份为什么那么那个崇高的需要尊重呢？所以你照理来讲，可以让马英九用前领导人，志不济。你也让马英九用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啊，这样就好了嘛。 前党主席， 前党主席就一样就解套了，因为对中共来讲，他们是很重视宫廷文化的嘛，你就解套了嘛。没有，你只准他讲一个马先生哦。对，如果所有的中共全部是中共的，全部都是用先生干什么无微博就，那我讲坦白的，那也就算了。所以呢，事实上呢，那么中共就是要矮化你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地位啦。所以马英九他这次12天啊，当然。马办啊、我觉得这是主导的不是国民党，这是主导的是马办跟马英九啊，他们为什么明明知道此时此刻拜托当姐的当你我们会提到今天也就是这个等于说3月4号那么蓝头立委补选林明真挫败以后的第三个礼拜，已经有整整7个民调，侯友宜的这个民调雪崩式的下滑，输给了赖清德啊。他明知道马英九跟马办明知道现在此时此刻 Gennady 会造成对国民党跟对这个侯友宜选情的这个等于说负面影响嘛，你卖给他骗功，赢功是正面，你卖给他骗啊。结果呢为什么前两天又故意用巨款来收买洪都拉斯跟你断交嘛，所以完全不给马英九这个等于说情面。他意思是他又两面手法，又要宣传，然后中共又要宣传啊，马英九来的淡化你这个等于说蔡英文去访问这个等于说中美洲的邦交国过境美国的政治效应。另一方面呢，他又要继续打压你台湾嘛。所以马英九12天的旅行程里面呢， 真正跟祭祖有关系只有4月1号愚人节那天啊，选的日期还真好，还不是4月5号那一天啊。不过我觉得其实最厉害的人啊，是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的郭台铭。 对， 突然间说要访问美国，哎，拜托，国民党，国民党党中央秘书长黄建麟，赶快，现在还有时间，离距离飞机起飞前还有时间，麻烦赶快去跟郭台铭聊一下，不然连12天就要去了嘛。可是举金，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马英九什么时候回来？蔡英文什么时候回来？他就什么时候回来？4月7号回来。哇，4月7号整个机场实在太过热闹了啦。 好，但请教一下哦，因为请教冠廷，因为他们说呢，要超越连战的规格，会有元首的待遇哦。好，他们派出的是谁？丁薛祥，他是谁呢？国务院的副总理来接机。好，你说他来接机，那就真的是有连战的规格吗？好，你看哦，国台办呢，现在已经发出声明说，要求台湾媒体在中国提问的时候，一定要说马先生，不能叫马总统。那你说跟连战那个时候比，真的有像中国那样讲说哦，有连战当时的规格吗？ 那举兴，其实马前总统要访问中国这件事情一传出来之后，我们国内中华民国的国民就很担心说，马英九前去还没去之前就被矮化嘛，去了之后会受到什么待遇，会让整个中华民国蒙羞嘛。那现阶段呢，我们看到从全第一个讯息是，好，待会呢马英九前总统到达上海浦东机场，时间是下午4:40，到的时候现在听说了齁，接机的官员是丁薛祥。 对， 那他现在的职务是呢，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然后也是我们国务院的副总理。 副总理， 但他真正的关键点齁，他是在2014年之后就一直当习近平的贴身秘书兼办公室主任了齁。那到底他来接机是不是代表说，好像中国媒体所传出来叫做元首级的待遇？我跟大家说，我先下个结论哦。马英九总统这次去呢，很有可能真的不是元首级待遇，是特首级待遇。哦，为什么是特首级待遇？元首级跟特首级差一个字很多， 差很多呢。 我先讲哦，第一个，刚才卓瑞德哥讲的，所有的随扈啊、配枪啊等等以外，刚刚最新的消息传出，台湾的所有媒体遭到中国国台办新闻局的严正警告，说在整个马前总统访问中国这段时间，禁止提到马总统三个字，连提问哦，要求台湾的媒体提问哦，都要讲马先生。然后后来呢，有人就说，那我们只能讲马先生吗？现在要传出啊，就在今天是27号嘛，26号昨天，在公开场合哦，中国好像很仁慈一样说啊，你们可以讲马主席啊，但坚决不能讲马总统。 对，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马前总统是某种程度到中国去是元首级待遇，中国的国台办可以管媒体怎么提问吗？结果更好笑的事情是哦，现在台湾媒体俩公啊，台湾媒体对大家讲说啊，他们就进一步互动嘛，国台办的新闻局讲说原因啊，总有理由嘛，大家会问理由，你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提问，我们要称呼什么是我们的事啊。中国国台办说，为了怕让中国在场媒体尴尬， 怕在中国尴尬呢， 怕中国媒体尴尬，限制台湾媒体称呼马英九的称谓。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就我讲了，这不是元首级待遇嘛，这是特首级待遇嘛，你把台湾当成是跟香港一样，变成是中国的领土，所以来，你们这些媒体全部没有言论自由，怎么问我们说了算啊？为了不要让中国媒体尴尬，所以你们全部都给我讲马先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离谱。 这最尴尬应该是马先生吧？这个称谓比八年前马习会那个时候规定的还要来的严格，还要来的低。 最近有讲到，想到八年前马习会啊，八年前马习会的时候有去采访的媒体，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当时是所有马英九到新加坡的时候，连所有设定给谁提问全部都是中国方面全部设定好，然后呢，台湾一些可能会提问比较尖锐问题的媒体全部不给提问。你看完全八年之后，现在马英九跑去中国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形。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这是哪门子的元首级的待遇？所以我认为啦，中国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好，先让台湾人先低调，然后呢，大家先闭嘴一下。为什么？你看刚马英九前总统在桃园机场，要起飞的时候，他的谈话就知道嘛，非常的简短，非常的讲非常少。台湾媒体好像什么都问不到。那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啦，马英九会不会一下到浦东机场的时候开始大讲特讲？所以我们4点40分一定要好好锁定看清楚。 好，因为他刚刚讲什么呢？马英九刚刚说，等了36年呢，才有机会去大陆啦，很高兴可以去 除了祭祖之外呢，也带大陆学生到大陆去交流啦，希望可以带着年轻人热情互动，改善两岸的氛围啦。好，那请教他志胜哥，那当然呢，这边就讲说啊，你看我们派出丁薛祥来接机啊，元首级的规格啊，好，你说是比连战那个时候来的好吗？连战那个时候接机是中联办跟国台办啦，那如果以中国这样的讲法的话，好像是好一点点，但见到的人不一样啊，后续12天怎么知道见到谁？好，重点是呢，你看哦，楚英委员就说了，中国选择在马英九出访的前一天炒作跟洪都拉斯的断交，大动作洗马脸，刻意给小鞋。那马英九还准备去快乐访中吗？好，刚刚出去的时候其实也没讲什么啦，啊，就去了嘛。 对，没有错，其实应该讲我们先从丁薛祥开始讲起哦。刚这个冠廷讲说是特首级规格，其实他讲对了很重要的一点哦。丁薛祥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 对， 确实很高。当年连战去是国台办主任、中联办主任去接机。 对， 我特别确认一下，上一个美国总统川普，拜登还没去过。 嗯， 上一个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的时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接机。 对， 哦，这个政治局委员， 嗯， 真的给马英九很高的规格耶，丁薛祥哎。可是大家都想说，丁薛祥是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有一个最特殊的身份，他是新任的中国港澳小组的副组长，组长他是习近平。你找一个港澳小组的副组长来接台湾的总统， 就是的，是 那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那是不言可喻，大家不讲，看起来好规格很高，常委让你们没话说。 嗯， 可是你如果要对等，你要找你就找王沪宁来嘛，王沪宁是对台工作小组的副组长嘛，同样是副组长，你不找对台的，你找港澳的来。 对啊，特首 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实马特首的心情哦？ 嗯， 所以马英九，这不要以为一个政治局常委来你就沾沾自喜，我比连战规格更高。中国在意的是他后面代表的是什么脉络的什么系统，他要给你的是什么样富含的隐含的意欲，这是一个马特首的阶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觉得说马英九这次去中国应该，中国应该这个要准备他大礼，果不其然哦，这个大礼在马英九出访前就准备给他了， 嗯， 准备给他一个洪都拉斯断交的大礼，刻意安排在马英九出访前一天断交。夏立言上次国民党副主席，大家一定记忆深刻，被全台人骂翻了，连国民党内部自己都这个愤怒到不行，是吧？夏立言8月10号要去这个中国，这刚结束军演，这是一件事情。嗯，当天早上国台办送给他一个大礼，叫做这个所谓的台湾白皮书。 对， 马英九这次去送礼更大咯，直接给你断掉一个邦交国给马英九。齁，哦，那马英九还是这个义无反顾执迷不悟的要去。你要去之前，我们刚才看到，刚刚已经讲到，他要登机之前，他要一个很简单的记者会嘛，不讲说啊，这个37岁开始到现在36年，终于期盼了36年，终于可以到中国了。问题是，你怎么绝口不提在你去之前，洪都拉斯被断交的？ 如果你真的 care 我们跟洪都拉斯断交，你就应该说好，这一趟我不去了。国格的展现， 当然，啊，你要展现国格，但就好，就算你说啊来不及了，已经都安排好，你去，你之前在这里下飞机之后，在中国，在上海，你都可以就中国对洪都拉斯断交这件事情，表达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前元首的一个愤怒跟抗议，你对于台湾的主权，你有没有捍卫的决心？你也可以在那里表达抗议。连战2005年他去之前，去的过程当然还是没讲到。去之前他也很气扑扑的讲说，我去这一次是为台湾的这个和平来努力的。我也可以跟胡锦涛当时的国家主席讲，我也跟胡锦涛要求要撤飞弹的事情。 嗯， 那时候1000多颗飞弹对着台湾。我也可以跟胡锦涛谈反分裂法是不利于两岸和平，这破坏台湾和平的这个事情。他说他也可以这样讲。人家至少在出访前真的信誓旦旦的要讲这些东西。你马英九咧，我好高兴36年来，我等了36年，我终于可以去中国了。前面断交的事情在哪里？ 嗯， 这是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你从规格沾沾自喜的认为说，你可以这个有这个常委来接机的这样的规格，事实上你搞不好是被人家吃暗地里吃了豆腐而不自知， 嗯， 以恪守规格的这个观念嘛。第二个是这个断交作为大礼，你却没有丝毫的表态。 嗯， 最后一个再讲，还是讲规格。你说你的规格真的跟连战高，或比连战高，或跟这个连战一样高吗？随扈，你是自部集团，你自己不要的。 对。 哦，然后你这个不要配枪，不要防弹衣，不要保安系统，这都是你说不要的。 嗯。 哦，你也不跟国安局申请， 嗯， 完全客随主便，中国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连战当年刚刚提到了，是透过多少回合的磋商谈判才谈成这东西。这才叫做对等的规格。 对。 你连这个过程通通都没有，你就完全照单全收，这算哪门子的规格？这是一个情况。哦，那第二个情况是，你如果真的讲做规格的话，你的称谓还是讲，我今天看到这个，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匪夷所思，让人讶异哦，竟然已经可以 这个亲门大户到禁止台湾媒体称我们自己的前总统叫前总统。 对。 嗯，我们必须配合他称马先生。嗯，这不是亲门踏户吗？马英九，你如果要捍卫台湾的新闻自由，你要捍卫台湾的这个记者的尊严，你是不是应该帮我们的记者朋友讲话，说我就是马前总统？好、哦，你中国的记者要叫我什么？那没关系，反正我脱面自干，我算了。但是台湾的记者要叫我马前总统，不是应该要硬起来？你应该要支持记者吗？我们就等拭目以待，看你是支持国台办还是支持台湾的记者。 好，所以我们把马英九当成前元首，难道他只把自己当成特首的身份吗？我们来看一下，包括断交，马英九基金会说什么呢？断交是因为政府无能，所以民间只好去补破网，是补破网还是更大的漏洞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选择这个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的隔一天，中国的恶意操作，那马先生呢还是愿意去中国去祭祖，那么在刚刚呢已经搭了飞机了。我们请教一下国文委员哦，因为呢你看哦，现在马英九基金会就说什么了，你看断交是因为政府无能啊，所以民间只好补破网，他骂的是谁呢？骂的是蔡政府，怎么不骂骂中国这样恶意操作呢？ 问题是这个破网是谁造成的齁、哦、这个破网很明显的是中共藏起来的外交两岸齁、哦、趁虚而入齁、哦然后见缝插针。那洪都拉斯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现中共有这一个见缝插针的一个动作之外，最重要的是最近啊，洪都拉斯的国债的负担也非常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就我理解，洪都拉斯的国债高达200多亿这个美金啊，那因为最近美元升息之后，原来的 0.48% 变 5% 之后，这个利息一下子涨了10倍，涨了10倍之后就开始跟台湾喊价嘛，那甚至还提出了所谓的债债务协商啊，六亿能不能打折啊？等等啊，要加码又要协商、嗯。那在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不走金钱外交的方式，我们也不走这种拍卖外交的方式，以至于让中共有这个机会。而中共又在马英九哈、哦、要出访前的一天，好、哦、做出这个动作。那某个程度，那不只是洗脸，简直是打脸。马英九去说要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有设定两个前提：第一个所谓的谋求两岸的和平；第二个，他一直非常在意的九二共识，也就是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什么叫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呢？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就是要创造所谓的这彼此解释的一个模糊空间，也是关键的那一个中国后面那四个字的所谓的各自表述、中国一直不肯给的那四个各自表述。那这时候马英九你要出访之前，你所要找到的是所谓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中国就告诉你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两个国家就让你选择一个而已啊，我哪有两个让你有空间的可能？除非中国同意所谓的双重承认嘛。这问题是中国也不可能让你有双重承认的空间的情况底下，就是只有选边站而已。这拉回来讲，大家在讨论的说、到底见了谁、哦、是不是元首阁，称呼是怎么样，基本上这当然就是面子问题了哈，大家会期待说啊，一个卸任中华民国的总统，毕竟他当过中华民国总统，当了8年，去一定要有程度的一个礼遇。但是重点关键在哪？我的重点关键，我还是要想去看到底有什么礼制。马英九要的礼制你们能拿得到？可是你不要想说马英九要了所谓的两岸的和平，你想要又要的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难道那中国要什么呢？中国就要你马英九过去嘛，来展现在国际的这种中美抗日的赛局当中的一个棋子，来作为跟美国角力的方式，就代表中台湾我还有人啊，我还有人啊。另外一个，他跟台湾那边也可以从内宣之外转到台湾的一个新那个认知作战，说你看吧，我有一个统一的样板，马英九在这边，中国有他的理智的打算，马英九马英九的打算。可问题，马英九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博弈，到底是谁会输谁会赢呢？马英九已经输一半了，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的两个东西是什么？一个呢，就所谓的这个原汁原味，所要创造这个模糊的空间，没有啦。洪都拉斯断交就代表没有，这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剩下一个所谓两岸和平，要注意的是后续马英九到了中国之后，那中国除了所谓的面那个理智上格局上给你比较多的面子以外，理智有没有可能给你？那理智如果给你的话，那就是创造出来说马英九去了这个中国之后，这一趟有没有可能达到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可能？出口转内销的可能就到哪里？当然回馈到就是明年1月13号的选举啊。如果假设马英九去，他跟你讲说不然那中国飞机齁那个不要飞三个月啦齁，或者是说那个飞弹呢撤掉齁到1000颗以下啦齁等等、这个没有所谓的和平的红利。这个和平的红利就可以转成所谓的选举的红利啊。那所谓的模糊空间 是给什么？是给国民党未来在台湾论述过程当中的一个政治立足的红利。为什么？因为在2020年那时候输掉整个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马英九曾经在公开的场合气急败坏说九二共识就是对岸搞砸了。 对。 为什么？因为对岸的所谓的习近平在2019年就明白的表示说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就是和平统一啊。这和平统一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啦。 就没得唱。 就没得唱啊。就今天报纸一打开，我还以为哎，朱立伦要跟马英九来唱反调，哎，我还以为朱立伦哈开始在两岸的论述之道，两岸论述之间要跟马英九来争夺所谓的这主导权了，就没有。他中午又丢呀，就说没有，没有这个会议，也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这个论述。否则的话，他今天如果真的朱立伦设下一个停损点，说马英九去的，等于是我完全不买账，哦，一个中国， 对， 两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立 功立业，我公我爱。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马英九去那边不是被洗点而已，简直会被凌迟。他告诉了，你告诉我。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你怎么把我炖，你怎么把我变掉呢？那不是又回到1912年到1949年国并国共之间在争取所谓的正统权的阶段，那不是你要把我吃掉吗？所以这个部分朱立伦又撤回来，也就代表朱立伦又回到什么三月中旬的时候去跟马英九在见面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两岸论述要尊马的道理嘛。可是你朱立伦尊马，但是呢他马英九说，欸，尊朱哦，说你提名的方式我尊你，尊重你朱立伦尊朱，可是朱立伦有没有尊朱？马英九有没有尊朱？马英九放任了金小刀一直在砍朱立伦啊，一直在怀疑说你怎么不赶快征召，你怎么不动党内征召，你怎么不找那个侯友宜，就是一直打他，所以你朱立伦尊马，可是马英九不尊朱啊！哎呀， 这个结果没有把朱立伦当一回事， 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啊！所以眼前马英九为什么要掌控这个？马英九以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如此之强烈，使命感如此之重的人，我可以跟你讲，我跟你讲，今天的访问的结果啦，老实讲，他有没有拿到任何的政治红利？他有没有拿到任何的和平红利？他不管啊。他是不是到最后他只是强调说国民党的路线啊，认为能够牢牢的掌握在马英九之的手中，比侯友宜或国民党在2024的候选有没有当选还来得重要。 我的意思啦，我先去中国呢寻求我的历史定位就对了。那所以意思是说马英九这一趟呢可能就是要帮国民党定调的嘛。好，我们请教一下方伦哦。诶，方伦我请教一下哦，就是马英九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在意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是不是？ 他不是也讲了吗？他必须要去用别的方式来为台湾、为中华民国的外交去开一个 红。什么方式呢？ 你必须要去有更多的对谈、更多的对话。那我说老实话，我蛮认同今天陈建仁讲的话了。你不要只去中国大陆，你也可以去帮我们以元首的前元首的身份帮我们去其他地方，不一定是我们的邦交国 ，maybe 可以去一些欧洲、美国之类。我都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啦，今天全民一起在拼外交。拼外交的方式如果只有民进党的模式，不好意思，我们到现在为止看看民进党的成绩单啊，就是不是很好嘛。对不对？那回过头我起码检视2008到2016 这段时间。那时候也是有断交的哦。现在就开始在比数字了，对不对？ 如果要，所以我不会说好或不好。 可是我只会 在乎的说就是这是结果论嘛。到今天为止啊，就是掉了这么多个嘛，啊，外交部长也不换人，没关系，这我都尊重。 我就可以真的不破网了。 我觉得起码应该这样讲。我们每一次断交的时候都会讲啊，你看老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是不是试图可能 maybe 去尝试跟老共有一些谈论的空间跟模糊的地带，让未来起码马执政时期他就只有一个断交，就算断交了，人家也没有马上跟老共建交，这也是事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辩。 不是，那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那马英九就这样子直接跑过去了。这 好，那我问一下蔡政府有，我想请教一下蔡政府有怎么解决方案吗？没有啊，没有解决方案欸，只一直说啊，洪都拉斯跟我要钱，然后又是别人欺负我。 我有动作，但是是洪都拉斯呢自己做了两边都要要钱的一个方式哦。我觉得洪都拉斯好，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你看中国的态度，我觉得他很摆明的就是给马英九穿小鞋。但我觉得马英九的态度，他今天是很开心的，然后就去了，完全就没有提到洪都拉斯的部分。 我会认为一件事情啦，老共会不会无时无刻给我们穿小鞋？会。在座每一位都认知共识就是会给我们穿小鞋。而这个小鞋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我觉得今天刘世芳他前几天刘世芳开一个记者会、他说他希望马总统有尊严的去、有尊严的回来。我也认同，如果这十二天马英九在那边讲了什么卖国卖台的话，真的非常不适当。该骂就骂，活该啊！你明年不要这样，不要继续支持啊！我认同啊。所以今天回过头来，马先生在这十二天就是应该好好的去表达我们的立场。 哎，菊姐，我回应一下哦。不要，方伦刚才问的几个问题啦，我觉得是国民党还自己打脸呐。我说你真的要讨论这个建交国有几个断交啊？你从你没看清讲蒋介石时期、蒋经国时期断了多少？这第一题哦。第二个问题，会造成今天中华民国有这么多国家跟台湾陆续断交，没有一个总统没有断交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定下了国策嘛？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对方想跟老共发展关系，中华民国我率先退出，我不跟你来往。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讲，蔡英文政府现在想到方法不要解决啊，怎么解决？吴钊燮部长现在讲，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可以想办法往双重承认来迈进。什么叫双重承认？任何国际上的国家你认同导购，不一定代表说中华民国不跟你做互动、台湾中华民国可以跟你做互动，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建交、有可能。我们想方法了，国民党怎么回应？朱立伦出来酸言酸语，直接骂说：“哦，你这样子啊，会让另外13个国家、跑去跟中国啊更多的互动啊，那会让台湾邦交国掉更多。”我们认真在想方法。过去这个国策是国民党定下来的，现在认真在面对。我只要问方仁兄一个问题就好了：当中国面对60亿的援助款项，跟我们像是那个整个像勒索似的，台湾跟台湾要什么？新建医院9000万。我们中华民国怎么讲？好啊，你要医院我们建给你啊。洪都拉斯说不要，你钱给我。我凭什么？盖水坝 3.5 亿，然后我们技术团去帮忙啊。不要，钱给我。国债20亿，洪都拉斯欠其他国家20亿，要台湾还。这样子的做法啊，中国怎么样？中国成交啊。导播我们看这边。60亿的美元的援助，新建水坝，还外债，全部都给钱，中国愿意给。换得是什么？中国他们的人民现在的他们的保险、他们的医疗全部被砍、砍掉了钱补去，让中国来挖台湾的邦交国。如果这个价值认同，我觉得我尊重、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邦交国，祝福你们。然后你洪都拉斯好好看好，过去中国答应了多少国家，最后全部没有达到他过去的承诺，过了5年10年之后再后悔说啊，我们跟中国建交是错误的决定。这个就是现在国际的真实情形。 好，志胜哥 是没有错。刚刚听到那个方仁兄提到说，哎，又在回想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哦，都没有断交邦交国，这个东西我承认，哦，但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马英九执政8年，和过去这7年多来蔡英文执政，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能见度、国际支持度，哪一个比较高？邦交国的断交，其实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跟台湾没有关系。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甚至更早李登辉，今天都是中国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去想办法断绝台湾的邦交国。过去我们还跟人家竞权、竞逐这种金钱外交，后来发现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哦，那问题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中共还是继续的去断我们邦交国，这件事情是他在主动的。哦，是这个状况。那再来回来看说，你外交不是只有邦交国的问题而已。我就刚刚讲的一句话，你就看这2个8年任期的任内的我们的国际地位、我们的国际能见度、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尊重跟支持，谁比较高？在过去8年，在马英九国执政8年的时候，是不是被人家不小心，他被人家认为说台湾就是已经准备要跟中国统一了？马习会的过程是不是差点就要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前奏曲了？那现在呢？哦，那中国是不是气急败坏才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断我们这么多个邦交国？其实开玩笑讲啦，断你越多邦交国代表什么？ 他被刺激到了。 对，他越无法忍受台湾，我刚刚讲的能见度做国际社会的尊重度越来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做充满尊严的国家，他越来越没办法忍受。诶，你不是小弟了吗？对不对？才有这种状况嘛。所以我奉劝国民党不要再拿什么过去8年没有断交这种事情来做，因为那个没有断交是你委曲求全下中国给你的 favor， 不是一个你在一个自主尊严下面的立场的所到的结果。第二个，刚刚冠霖讲到双重承认，哦，这个我可以再补一下。台湾的外交处境，当然这过去从什么汉贼不两立一路下来的过程，台湾的外交处境当然始作俑者 蒋介石要不要负责任？这当然是历史的部分了、啊、哈、嗯。当时如果当时中国是为中国自己是为委曲求全，说，哎，那个联合国你们是常任理事国、哦、啊，我们只要求进来就好啊，我们可以双重承认。是蒋介石 say no， 说不要，才后面才中国不断的做大之后，你在双重承认才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双重承认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台湾没有要跟中国竞争外交关系，我们欢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来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嗯嗯、今天其他国家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是，原因是因为北京嘛， 的压力， 北京不管是用武力用经济用各式各样的压力，这些国家知道我承认了中华民国台湾， 我结果弄输了嘛， 对，我可能什么都没有，而且可能要不就是被打，要不就是被欺负霸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出来。立陶宛只不过成立一个台湾代表处，你看中国对他做了多少霸凌的行为跟动作。所以你换过来讲，其实双重承认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是我们愿意敞开心胸、嗯、让全世界，我们选项放在这里，我们已经没有过去那种说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这个汉贼不两立的状况，我们愿意敞开心胸、嗯、只要你愿意承认我们都接受。但是今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没办法承认我、嗯、或原因不是你不想，而是你不敢。你不敢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有一个恶霸在后面拿着枪拿着武器在后面准备随时要锤着你，你敢跟台湾承认看看给你蹦了，这个才是根本真实的外交的现状。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该从过去汉贼不两立，该从过去那种跟中国委曲求全所造成的和平假象当中醒过来了。 好，但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哦，就是联合报的头版呢报道这个国民党呢严拟两岸论述，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没有想到呢就在刚刚被朱立伦驳斥说并没有相关讨论，这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联合报头版头条呢，今天一个很大的标题说，国民党呢现在严拟两岸论述，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他们说呢，因为大选逼近了，国民党呢最近在研讨两岸政策的论述哦，目前呢已经有初步共识。那联合报就说呢，未来国民党会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政策重要依据，但不再强调一中各表，要淡化一中啦，就是要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但要请教东豪哥，比较有趣的是呢，现在朱立伦党主席出来反驳说，这是没有相关的讨论。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记得朱立伦在接受电视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没有这个没有这种论述，没有相关的讨论。也就是说，联合报今天用头版头做了一个假新闻。嗯， 联合报做假新闻， 朱立伦认定， 因为党主席嘛，中国国民党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嗯，当然是党主席朱立伦。朱立伦在这个国民党自己的这个什么青年委员会的那个名单公布里面。他是自己讲啊，没有这个论述啊。 不是啊，联合报呢，他也算偏蓝的媒体呢。 都不管了、 啊，会直接打脸联合报。 因为党主席朱立伦说，他根本没有求证，没有查证，所以这就叫假新闻，他直接被打脸。 还是现在国民党里面有出现内部错乱的情况，是不是、 不管怎么错乱哦，党主席说了算。嗯， 好。 好，那我们回过来看这所有一件，其实包括马总统，今天他等一下就变成马先生了。 对， 他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实你们都要注意，它有一个今年啊，对北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嗯，叫做一国两制和平协商元年，啊，一国两制和平协商元年，这是王沪宁他们的这个政协主席，也是对外工作小组的副组长提出来的，他们要进行一个全新一波的这个统战，嗯，啊，那这个统战基本上是根据2019年啊，习近平提出来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一个修正版，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2019年北京犯错，紧接着又有香港的雨伞革命。 对， 我从来不会低估北京，他们是灵活的，他们是有能力的，所以他对台策略马上做调整。你在这个前提之下，也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和平协商元年，才会有先前的这个夏立言去见王沪宁的事情，也是客随主便了，然后还有。有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成，在春节前就赴北京。我们刚刚你在看大家在谈他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再结合朱立伦的没有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的论述，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哦，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哈。我就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马英九要去中国祭祖，朱立伦知不知道？ 知道啊， 大家，他不知道， 他提前一个礼拜有跟他讲， 那是假的， 我直接跟你讲，那是假的， 这完全不晓得。 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因为在时间被这个这个香港媒体公布之前，嗯，朱立伦的一个好朋友， 嗯， 侯友宜的一个好朋友，刚好去了马办，时间是一个礼拜。他们的共同好朋友在新北市是国民党的大佬，曾经担任过党职，直接问了马办有没有见到马英九前总统，我不知道。马办跟他们，他直接问马办说，马总统是不是要去上海？是不是要去上海？马办直接说没有。马办直接说没有。后来消息曝光以后，才有事提前告诉朱立伦，那是顾虑到朱立伦的面子。好，这两个人的关系，他要去祭祖，祭祖不是很单纯吗？马办不是讲的很单纯吗？只是单纯祭祖啊，为什么不让朱立伦知道？为什么？好，你再回来看今天的联合报，联合报这份这个用头版头写了一个假新闻，被朱立伦否认。他说根本没有这个论述，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意思就是说没有中华民国了，没有这个论述。哎，这个论述符合谁的立场？北京。一国两制里面是没有中华民国的。 嗯。 联合报为什么要丢出一个这样子的假新闻？我不知道啊。照道理啊，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有利于侯友宜在明年1月13号的投票，如果国民党提名的是侯友宜。 对。 为什么呢？2019年、2020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为什么输得那么惨？因为他丢掉了中华民国派的选民。当朱立伦朱主席否认了联合报，我不知道他怎么抢中华民国派选票。 他也丢了中华民国派嘛？ 九二共识都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嗯，这个立场绝对符合北京，北京绝对接受啊。 嗯， 北京不要啊，北京的九二共识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再来看一个人，侯友宜，这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人听过侯友宜讲过任何话？ 没有。 我们的侯市长又是问号，我不知道怎么评论他。他对于国，这还不是国家政策哈，因为国民党还没中央执政哈。这纯粹都还只是国民党的党内事务。朱立伦要否认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嗯， 侯友宜怎么办？哎，没有人去问侯友宜侯市长。哎，他如果要选总统的话，你要争取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话，不管你是被动主动，不管你是哪一种动，这一个动你怎么办？侯市长从缺。再讲一件事情，马英九的附中规格，记不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啊，马英九是甩锅给国安单位，说国安单位说不要带枪嘛。 嗯， 为什么现在又有枪了，又有子弹了，只是不能带坊间听的？答案很简单啊，我们在这边讲一个礼拜啊，那把枪不是枪而已，那把枪是你前总统的尊严。你虽然是前总统，但是你还一定程度代表中华民国。如果你那么在乎国民党，如果马总统他还那么在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的话，在乎吗？被逼的啦，包括北京都被逼的啦，被逼到最后打对折啦，你带一半来了，但是其他的东西不准带了，连防弹背心，我们讲一些笑话哈，防弹背心六件跟三件有什么差别？ 嗯， 你删这个一半干嘛？就删你一半了，原来是叫你不要带嘛，就是这么简单，他没有很复杂，从没有到有二分之一，怎么来的？为什么北京要让步？因为台湾抗议。 嗯。 再讲一个更简单的事情，马总统，哎，马，等一下就变马先生。中国的媒体如果国台办照中的讲法，他怕中国媒体尴尬，你可以不要现场直播啊。 嗯， 不管台湾的记者怎么称呼，你可以回去捡袋子啊。你需要直播吗？你直播是干嘛？是做内宣嘛？ 嗯， 是在告诉中国人民，哎，马英九来了嘛？但是因为不方便提前总统嘛， 对， 连国民党前党主席都不能提， 然后直播大家都叫马先生这样子，然后播送出去给大家看。 你再回去看看这次，因为台湾记者来不及随行，因为马办不提供车辆，因为马英九一定会有礼遇嘛。他在走高速公路的时候，你没有跟着马英九的那个队伍，你没有加入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跟不上嘛。这是很实际的新闻操作嘛，就是我不能直接派嘛，因为马办这边。这次随行的记者不是马办处理，谁处理？国台办。 嗯， 那国台办处理的时候有三种记者，中国本身的记者、外国记者跟台湾记者，我们派去的驻地记者。国台办跟你讲了，他也不用太凶，就告诉你，哎，你们就不要讲那个马总统跟马主席，就一律称呼 马先生 就好。你方便我方便， 嗯。 那你方便我方便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马英九前总统有没有被尊重？因为那是记者会公开联访，你会被叫做马先生，你连马前党主席都不是。 他就不 care 吗？ 他当然不在乎，再拉回来，还是用这一张讲。马英九有在乎国民党吗？马英九，你有在乎国民党吗？你是前党主席， 嗯， 你连前党主席都不能讲，你连前党主席的这样子一个党对党的称谓都守不住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马英九都守不住的东西，朱立伦守得住吗？侯友宜守得住吗？国民党有任何人守得住啊？你连中国国民党前党主席都守不住，你还要守护中华民国吗？ 嗯， 你告诉我，我怎么相信？ 好，所以你看哦，马英九呢此次前往呢，那现在苏琪就说希望他可以提九二共识，但九二共识后面会接着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呢？这四个字哦，其实有多方解读。马英九的九二共识是什么？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又是什么？那你看现在习近平所说的九二共识又是什么呢？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现在呢，包括我们刚刚说到联合报这个头版标题说，国民党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那朱立刻驳斥了嘛？那你看2019年习近平的九二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要新增统一为目标嘛。所以现在谁说了算呢？ 事实上呢，请问习近平为什么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40周年书里面呢，突然间把九二共识直接定掉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因为他误判。 嗯， 为什么误判？因为2018年台湾的选举掀起一股韩流风，所以呢，韩国瑜啊秋风扫落叶，所以我让习近平误以为说，哎，这个台湾的人心已经往统一的方向走了， 嗯， 所以直接就九二共识不客气，就以前都一个中国嘛， 对， 就直接砰的就是一国两制就丢下去，结果邦邦就被打脸了。他不晓得在台湾一国两制是没有市场的，不分蓝绿白都一样，大家都不敢去谈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嘛。那么令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因为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在台湾通常被归类比较亲蓝的媒体嘛，联合报做头版欸。结果竟然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砰的直接打脸呢！你讲的这个没有这回事。他今天的重点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开过会， 嗯， 没有讨论过，更没有这样的论述。我的天哪！那你不是直接讲说那个联合报的报道是假新闻吗？刚刚东豪已经讲了是假新闻吗？你不是直接这样讲吗？那你直接跟他作对啊！你跟他厮杀。那为什么朱立伦没有这样的这个等于那个共识？因为很简单啊，朱立伦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够模糊的九个共识更模糊。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我的啊，真简单，这不是我的，这是你马英九跟你苏琪的，我讲坦白的啦，马英九今天就是炸苏琪给他的那个没有共识的九二共识，对不对哦？去做单楼，去中国，就去中国这样子啦，两个人可以跟包括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可以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们九二共识就是这样子嘛，中共就吃你豆腐嘛。那过去用所谓假的根本就没有的一中各表，一中各表是国民党在台湾本岛内骗台湾人的嘛，没有这个东西嘛？因为中共从来不承认。现在根本你现在敢去那边讲一中各表，妈熊打中共就打脸，没这回事，就一国两制嘛。那但是呢，马英九去，他可以在你面前不讲一国两制，但他会强调一个中国。 对， 他一定会强调一个中国，然后反对台独，他一定是就这八个字，他的立场嘛。那你朱立伦突然间变下去以后，朱立伦当然他也可能，他除了反驳这个报道之外，他可能也想说，哇，那我本来就想把你淡化，把你模糊。记不记得他江启臣也好，朱立伦也好，都想把九二共识稍微更加的模糊嘛？就是我不要在这个神主牌的，甚至有人建议直接丢掉。所以因为九二共识现在台湾没人要嘛。那对马英九来，那时候马英九马上就翻脸呐、啊。 对， 就哇哎嘞，你个你赤公公要砍掉了哈、啊！我马英九剩下什么？就是剩下一个九二共识的一个神主牌嘛。不过我要澄清一下，因为侯友宜人家还真的有为九二共识发表了非好好系列跟谢谢系列， 啊、 那什么意思？非好好系列，呵呵，这打击，谢谢系列，谢谢大家。哎呀，人家没有啊，那几天前，那就之前啊，那么其实赖清德讲的最对，为什么？九二共识，那么在中国的九二共识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的空间哦。他这样讲了以后，人家当天马上就问那个侯友宜了，侯友宜有发表了令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言论、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一次啊，把九二共识对不对，完全都没有弄得讲。 哥说，侯友宜居然也有针对九二共识说过 话。没错，而且侯友宜的九二共识，我跟你讲，习近平跟马英九一定都听不懂。 怎么说？对，我们都听不懂了，是不是？ 莫怪今天有新北市里长说侯友宜有国际观的、啊，为什么？公告好，你都肯定不听个不啥啥。侯友宜当时在二月的时候，针对人家逼问九二共识，你要有新的说法啊，你到底是怎么看法嘛？他说，一直以来。两岸善意的这个等于说这个善意呢要处于平等前提下来交流。应是以维护台海安全作为稳定作为目标。你在说什么呀，你说几波你到底在说什么。不过这不是侯友宜第一次为九二共识发表。为什么去年选举的时候林佳龙曾经要从侯友宜表态，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话，各位你要表态啊、哦、你到底是支持还是怎么样。侯友宜人家也是受访。他说哎，听清楚哦，人家是问他九二共识哦，他说他在工作职场四十几年，永远不忘初心，就是保卫中华民国、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保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永远是他不改变的初衷。我跟你讲，不管你问他什么，你问他今天晚上大乐透的号码啊，我进来我再讲号码的话，我不忘初心，工作职场四十年都这样，你知道吗？你恭喜你恭喜，你们一下面移动也在赶快，这叫侯友谊啊，哎、欸，这叫国际观啊，这叫两岸观啊。我认识侯友谊33年，我告诉你，我一再强调侯友谊抓办大案抓要犯 ，OK 喝咖啦、欸，但是他一辈子就缺什么？两岸外交军事国防这八个字而已嘛。他就被批这八个字要当总统一定要的嘛，你知道吗？哎的金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人生够接触嘞，你知道吗？还要选总统嘛，所以你问他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什么？九二共识就是一个骗局。九二共识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一起下来合作的一个共同交流的骗局嘛、 好，所以请教他志胜哥。九二共识是一个骗局嘛？然后不管这样，侯友宜讲说啊，平等前提之下、啊、怎样怎样怎样，两岸要交流，那现在看起来就不平等了嘛？那你过去还要抱着九二共识的神主牌，那现在国民党里面的定调怎么样？你看像之前江启臣、朱立伦，他们其实都想要丢掉这一块神主牌哦，但马英九抱住了。那不管怎么样，好，现在马英九去了，那他是代表什么样的位置嘛？ 是，还是谈一下哦。今天这联合报这个头版头确实是非常诡异啊，出现在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就出现在马英九要出发的份考上、头版头来做，然后朱立伦早不出手晚不出手，中午就立刻出手说没有这件事情。整个过程哦，我不认为联合报就说是这样子报纸，不管他的立场，他就做假新闻。我令他一定知道了一些东西，到时是他一定被这个接受了一些东西，做出这样子的新闻出来说要严厉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这样的说法。到底谁发动这个东西我们不得而知。哦，但是你看这个剧本的铺排，有几个东西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马英九要去之前，这个不管是这个苏启也好，萧旭晨也好等等，就跟你讲说，去希望马英九能够继续讲九二共识嘛。哦，好，这是一个嘛。所以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一定在马英九这一次此行当中，无论在何种场合，一定都会被提及，一定都会被问到，一定都会被强调这一个。然后呢，所以是不是有人为了要？错马的锐气，怕你这个到时候马九二共识讲过头了，这我们自己想象，九二共识讲过头了，先丢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再否定掉，等于是九二共识是什么？是中华民国，这等于你先限缩了马能讲九二共识的空间，可是又不能说是，又不能这个说是国民党的立场，因为这一讲真的是国民党的立场，我觉得国共之间大概到此为止了，因为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哦，你也敢不敢跟对岸这样讲？这是另外的问题哦。所以你这变成是这个东西到底是真心的要调整九二共识的论述，还是就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又是国民党另外一场继总统选举之后延伸的延长赛，就是在九二共识争夺战。但是我跟国民党的讲朋友讲啦，不用争夺啦。为什么？九二共识是什么？习近平已经帮你定掉了啦。你再怎么争夺，你争得过他吗？九二共识，我只讲九二共识。1992年香港会谈双方所谈出来的一个初步的这个结论，其实就是说，国民党要讲一中各表。我想，国民党从1992年来30年来，有多少人络绎不绝去到中国去，见过多少的高官？你告诉我，哪一个人讲过在面前讲过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没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英九。2015年马习会的时候在新加坡，全球 live 万众瞩目，马英九讲出了双方都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马英九照述一次。虽然马英九事后说没有，我们关起门来讲，我有讲一中各表，关起门来讲给谁听？嗯，公开场合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中国面前讲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已死。嗯，九二共识在马习会讲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中了，没有各表。习近平帮你加码 ,2019 年既然只有一中，一中是什么？一中就是九二共识、国家统一、一国两制。 所以等于是如果你还抱着九二共识的话，你就是应和习近平讲的嘛，以统一为目标了。 对啊，你就完全落入、就完全接受习近平他所设定的嘛、就所谓九二共识三部曲嘛，就是一中原则、国家统一、一国两制。哦，那你就是马英九去，我也拭目以待。你如果真的能够讲得出来，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我们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的主权互不隶属。我尊敬你是马先生、但是有可能吗？从国民党过去，从1990年到现在，不管是络绎不绝过去的各个政治人物，从来没有过。那再加上早上今天演出这一出大戏，我认为也不会再有。更不用讲，也不要忘了，如果今天丁先祥接机，你在那边接机要不要讲话？马英九是说不讲话了。我认为就是也避免争议啊。但是丁薛祥都来了，你之后会不会碰到王沪宁？会不会巧遇王沪宁？习近平我认为可能性是低一点、但是你碰到王沪宁见下立言的时候，也跟你讲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啊。马英九，你碰到王沪宁的时候，在这个东西上面，你又要怎么表态？你又要怎么讲？大家就静观其变。但是我还是讲，联合报这个东西，今天这个头版头， 非常有趣， 绝对是非常。这个国民党内在论述调整上面勾心斗角的一个呈现。哇， 连九二共识要怎么样论述都可以内乱，这国民党到底是可以有多乱呢？现在九二共识在国民党里面其实就是各谈各的调嘛。但请教一下国文委员哦，你看相较之下，我觉得台湾现在要怎么样？你不管说不破网啊，挽回邦交国啊，或什么之类的，你看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说不再排除双重承认。那包括委员丁宇委员就划重点说，这个就是一中一台论嘛。现在到底对比这国民党？跟民进党政府，在民进党这边我们要怎么样走出去呢？在外交部分， 我想这个所谓的双重承认的话、你可以说一中一台啦，一边一国啦，两个中国啦，其实都可以啦，基本上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一个政治实体的一个具体落实在外交政策之中嘛。但是这个所谓的双重承认，其实在台湾的整个外交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其实是有的。就当初1971年我们还没有退出联合国之前哈，那时候啊，老蒋跟小蒋两个父子啊，一直在讨论啊，到底要如何是好？如果因应那个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原来我们本来在联合国占的是非常大的多数，后来中共呢几次扣关不成，再来我们真的把守不住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就告诉中华民国当初的这一个小蒋跟老蒋说，你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两个中国的可能性，而日本也带来口信说，你们最好考虑一下可能双重承认，也就是所谓的北韩或南韩的这个模式。但是呢内部的官僚幕僚有没有讲，当初深受啊蒋经国啊非常倚重的当初的外交部的次长啊，也把美方的消息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传达跟转述，甚至还提出一个方案，什么方案？所谓的中华台湾共和国。但是最后老蒋还是把它否认掉了。也就是说呢，当初的双重承认原本啊，在当初的一个变局当中，在世界上的情绪的发展当中，一开始我们是有机会的，在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但是基本上汉贼不两立嘛，自我放弃嘛，等于自我了断嘛，才会一直内缩，一下子断了几个国家，一下断了40几个国家。 其实国外有很多的国家是想要跟台湾做朋友的，那可能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吗？ 对，那就是实质外交的部分嘛。那以实质外交的可能性的话，不外乎是在所谓经济啦、文化的层面来做处理。但是最近有一些突破，其实某个程度突破的话，就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美国版的台湾旅行法开始，跟所谓的台北法案开始嘛。台北法案呢，加强我台湾的一个外交邦交，还有包括一个联合组织的空间。然后美国旅行法的部分，让他高官能够如意的来到台湾，而让台湾台美之间的实质关系的进展能够更加的提升。那问题是有没有几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叫什么立陶宛、立陶宛做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方式，立陶宛的那个双边代表处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双重承认的一种模式啊。如果说 短期内我们可以进展复制立陶宛这个模式，在美国的这种鼓励之下，多跟所谓的台湾交流进行实质外交的话，我觉得是不无可能。但是如果要是马上进阶到当年我们在联合国本来有机会被双重承认的那个可能性，短期内还是一个目标啦。哎，但是近期内可以做的，可以让实质外交来进行一个提升啊，就是立陶宛模式。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这个2024国民党到底总统的候选人会是谁呢？因为2024来讲，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哦。那国民党现在定调是征召，是征召侯友宜吗？好，今天一个报道就说，可能是在四月提前到四月会征召侯友宜，但是郭台铭这边居然有动作了。昨天晚上呢，突然说要访美，时间就在今天晚上，这是互别苗头吗？我们先一块来看。 听到里长高喊选总统，新北市长侯友宜不止没否认，还回头致意，代表蓝营出战2024，眼看就差最后一步，但征召时程一拖再拖，也让侯友宜民调持续下滑，党内甚至传出宜侯论发酵。 党中央必须要考量我们主要候选人的主客观的环境，我们会配合我们主要候选人整体战略的布局，国民党的一些人士，我们绝对不要制造障碍。 不止多次强调主要候选人，听到宜侯论更喊话别制造障碍。这主要候选人是谁？朱立伦已经说得很明白，但就怕侯友宜的不表态酿反效果，传出党内定调加速征召时程，最快四月就会拍板。 我跟朱市长随时都可以用电话来联络，我也非常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很多的关心鼓励。 郭台铭董事长的事情，就是说 我不清楚。 听到约询郭台铭先闪再说，因为传出郭董27号晚间将访美，首战在波士顿跟学生对话交流，备战2024态势明显。 郭董是我们蓝军非常重要的一份子，蓝营人士啊，或者是所有的朋友。他的出访啊，只要是对国家有益，或对蓝营、对国民党有益的，我们都是欢迎的。 还没等到号称党内最强母鸡的侯友宜正式高飞前，任何可能的征召人选，国民党都没拒绝本钱。三立新闻李维婷、邓美君报道。 好，所以2024国民党到底要征召谁呢？我们请教一下冠廷哦，因为现在说呢，可能最快四月要征召侯友宜，真的就是侯友宜了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ET Today 的最新民调。民调里面写说，如果是赖侯科萨哈都的话，那看起来呢，这个赖清德哦，34.2%还是赢过侯友宜的27.6%。那包括这个郭台铭的部分呢，你看赖清德是35.8%，那甚至也是赢过了郭台铭的22.7%。那等于是萨哈都的局面哦，赖清德还是赢的部分。好，你怎么看呢？ 举先我先稍微说明一下哦，当朱立伦到现在一直都讲说会征召主要候选人，然后跟相关的讯息都是主要候选人，就代表说其实国民党目前还没有确定要征召谁。如果是侯友宜，我觉得朱立伦的讲法应该会更倾向于侯友宜一点，那个态度大家听得出来，那个氛围目前还没有。那这几天一直有一些新的民调出来，我稍微先讲一下 ET Today 东森新闻云这一份，导播我看到这里，决定你刚才讲的这个是现在的数字嘛，赖清德胜过侯友宜，然后胜过柯文哲，但我们要看是他的趋势啦齁。其实这一份民调呢，在上一次做民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这里 ,2022 年的11月份。简单来说，这份民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2022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赖清德输侯友宜大概6个百分点。那现在四个月后，此时此刻赖清德赢侯友宜7个百分点。那一加一减之间，赖清德多了 4.8 个百分点，那侯友宜少了 7.8 个百分点，这是这一份 ET Today 民调出来最直接的数字。那柯文哲呢，在过去这四个月的时间，民调也是往下掉，掉6个百分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四个月100多天的时间，赖清德上升，柯文哲跟侯友宜都往下掉，这是沙卡都的状况。那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我们本来在过去，尤其是在去年11月、12月份，当时侯友宜气势最高的时候，很多民调专家都讲说，侯友宜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本来以为说侯友宜包括本省级啊、嘉义人的这些特质，中南部地区本来以为侯友宜会比较强，可是其实去年在侯友宜最强的时候，当时大家觉得说，中南部强的状况不对，侯友宜是北部强，南度弱。但这份民调居然发现一个状况是，无论是北部、中部、南部，甚至东部 部跟离岛都是赖清德赢侯友宜，嗯，所以侯友宜没有在任何一区当中是胜出的，嗯，我觉得讲看这份民调，另外还要看一个状况是，那如果是 PK 的状况呢？我们先讲侯友宜对赖清德，假设两个人 PK 的状况，如果今天柯文哲没有选哦，侯友宜跟赖清德两个人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侯友宜 39.3， 赖清德 37.0， 代表说误差范围之内 3%， 所以两个人非常非常接近。那如果是赖清德对郭台铭，这很有趣哦，同一份民调里面赖清德对郭台铭，赖清德跟郭台铭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对， 赖清德 38.4， 郭台铭 36.4， 好，这份民调我看到什么结果？我看到结果是，如果沙卡都现在赖清德领先， 对， 如果只有 PK， 那无论是侯友宜还是郭台铭两个人的民调差距不远。好，这一份是 ET Today 对不对？举清，我稍微讲下另外一份，另外一份是三月下旬，也是最近刚做出来的，是美丽岛电子报。嗯，它的趋势是这样子齁，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在从去年的12月，然后一路当时的侯友宜来到最高 39% 之后，侯友宜一路往下掉，对不对？那我先讲哦，侯友宜的状况他往下掉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一份齁蛮有趣的，美丽岛电子报怎么会在三月中结束之后三月底又做一份？我猜想了齁，制作这个民调者的人可能很想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侯友宜往下掉的趋势有没有继续的改变，或者是V型翻转。那可是很显然的，你看他从 39.9 一路往下掉，上一次是 29.0， 那这一次往下掉是 26.2。 那赖清德的部分呢，在12月一路往上之后，在这一次微幅有往下掉，但是大概也是三个百分点，跟侯友宜往下掉的幅度差不多。那特别要提的事情是，三月中到三月下旬，侯友宜他往下掉，赖清德往下掉的状况底下，柯文哲有逆势往上升。好，这两份民调同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赖清德目前领先的态势依然没有变嘛，所以我要讲最近侯友宜的动作就是吼吼受逮鸡，这个回应方式有点想要改变，但我觉得适得其反。举行我要稍微讲到昨天最新的进展哦，昨天媒体朋友去问洪都拉斯断交，那侯友宜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观众朋友们很期待侯友宜回什么，他这次没有讲那个吼吼受逮鸡，也没有讲说强国的妻子，他这一次哦，你看那个直播的现场或那个 live 的现场，侯友宜非常努力的讲出了一段话，但这段话的内容是讲，他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是外交官，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可以让中华民国走出自己的路，让全世界看到充满自信的国家。所以侯友宜回答洪都拉斯跟台湾断交的结果是全民都是外交官， 我们就要去做国民外交， 全民是外交官， 洪都拉斯就不会跟我们断交， 对对对，然后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台湾就可以走出新道路。好，侯友宜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又是三条线， 这个我也会讲啊，有需要一个新北市长来讲吗？ 好，这个是这个不是，其实这个我是不想三笑他，但真的太好笑了。就是说你这个状况就好像是说那个今天有一个某个城市，然后那个盗贼很多，然后可能家里被破门而入啊，被偷了东西啊，然后警察现在在追缉办案的时候，然后大家问说，哎，市长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他说，我相信全民都是警察，我们一定可以遏制这种犯罪行为发生。这又是空话，但看得出来侯友宜很想认真挤出来。然后国际这件事情哦，我看起来真的是侯友宜的罩门。盖瑞德刚才讲那八个字嘛，哦，国防啊，外交，这真的是为什么？因为这两天侯友宜到中和去参加一个美味城绅士的一个市集的时候，哇，其中有个里长啊叫吕福来，吕福来里长跳出来哦，直接讲说，哦，侯总统选总统，然后他就讲说侯友宜是他看过最有魄力的执政者，结果里长哦，你正常应该是要讲他市政做多好，对不对？他居然被媒体问这个里长说那个侯友宜啊对他看法怎么样，他居然去讲出了，很多人说侯友宜欠国际视野，但是他替他讲话的讲法主动哦，里长居然是替他讲，他为什么国际视野？观众朋友你们听听看哦，这位吕里长，综合里长说，侯友宜啊不到50岁就当警政署长，常常处理跨国的警务，所以哦，国际官足以当治国领导人啊。好，他因为当过警政署长，然后处理很多跨国警务，照你这样子讲， 运送罪犯这样子很了解国家， 所有的职位只要比警政署长高，有当接触过国际事务，一大票人都比侯友宜更胜任国际领导人。 那移民署不是更 移民署说肯定是，如果以内政部底下嘛，然后所有当过那个其他甚至说比方说观光局长、交通部观光局长也很适合，因为依照你这个逻辑，只要有处理跨国事务就可以胜任，所以 举例，我刚才讲过这两点，就是侯友宜他现在要推全民外交去处理洪都拉斯断交案，啊，现在被当成笑话。然后里长跳出来帮他讲话，居然不是讲市政建设，是讲哦那个他的国际观多好，这证明侯友宜认为他真的这个是他的罩门，所以他现在想要破这个，但目前为止，感觉方向上面还是适得其反。 嗯，好，那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以美角电子报来讲的话，你看哦，侯跟柯呢，其实两个人差距是越来越近了，而且可能柯文哲还抢走了侯友宜的票哦。那包括吴子嘉就说了，三哈都来讲，只有柯文哲比较得力啊。那你看赖清德呢，现在已经扎根中台湾了，进攻摇摆州。那侯友宜这边呢，现在说呢，也要跟朱立伦见面啦，约这个礼拜见面啊。那侯友宜又说了，跟朱立伦随时可以电话联络。那现在国民党现在要走征召，那感觉起来都见了一轮了。是不是结果就要出来了呢？ 事实上礼拜六的时候我看了 ET Today 的这个相关的民调，每个民调我都尊重了，不管你们怎么来的怎么做的，然后呢我都尊重了，那不过呢 ET Today 一向对民进党鞭策有加，我讲鞭策一定有我的道理，所以呢鞭策有加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做出一个侯友宜如果定勾给这个赖清德的话赢2%，我跟你讲瞬间这个泛蓝媒体呢噼里啪啦的在网络上面大作侯友宜赢了，你知道吗？侯友宜赢2%，然后大作，我就觉得好奇，那如果沙卡都的情况下呢，那沙卡都如果加上这个说柯文哲的话，输7%啦，那你为什么不去讲他输7%呢？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各位稍微有尝试一点的人都知道嘛，请问柯文哲会不会选？一定选。柯文哲为了这个拼流量，对不对啊？今天甚至还传有个消息出来了，我相信这应该跟今天的流量有关系，说他太太陈佩琪有可能考虑是不是要选区域立委啊？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声势流量在网络上面大不如前，你看今天这个出来了以后，哇，一大堆的柯粉啊，一大堆的这个不想哪来的这些啊一定又会讨论的嘛。柯文哲会不会选？柯文哲不选的话，民众党跟柯文哲就GG了，很简单，就从今天开始GG，他一定会选，肯定会选，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民众党就对了。好，那你去做定勾机的有意义吗？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唯一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出柯文哲的支持者的票的流动，很简单，柯文哲不是在那边故动玄虚说，哎呀，人家都说我是分了这个国民党的票，不是哦，不是哦。如果他宣布不选的话，有可能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的票流速更多。我告诉各位，从3月4号到现在，林明真败选到现在，整整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台湾的选情跟政情发生了天摇地动的大变动。为什么呢？如果那时候侯友宜啊在此之前啊宣布要选，哦，那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然后强力去帮林明真辅选，我讲台北现在大概侯友宜不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吗？不管他随便鬼扯什么呵呵做歹机，还是谢谢大家，谢谢收看，对不对哦？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地位就对了哦。可问题是因为他的个性决定了命运，所以呢一落千丈，今天已经是第七个侯友宜的民调雪崩式下滑，到 两个 第七个，甚至要出现18%的，不要忘记哦。那么为什么呢？你不要小看这个民意如浮云啊，这是侯友宜说的没错，因为你是一片云啊，让人家捉摸不定，你到底是必先棒吧，最后垮台。那么事实上经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里面呢，侯友宜这一次对不对哦，竟然差了这个等于说这个赖清德到12%。民调不是看那个数字，民调是看趋势， 对， 大势所趋啊，所以酸给怕起来谁的家内嘛。你不要忘记哦，每个都这样，10个是这样，20个是这样，你侯友宜怎么站起来？我问你，你怎么站起来？你的这个你的支持者跟这些犹疑的中间选民一看，哦，我干嘛去选一个会落选的人啊？因为很简单，我们是你身功 TK 嘛。侯友宜一向以跟党保持距离齁，然后呢谋取大家对他的好感嘛。可问题你没有想到啊，刚刚我听谁这个大家在分析嘛，左右逢源变成左右夹攻，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侯友宜选择用这种的方式，最后你如果是当新北市长齁，地方诸侯那就算了。你给他们酸中痛不齁，你还不起来扛啊，连一个92公司你到现在你都说不出这个所以然，某你们爱攻击的 KQ 为对吧？哈，九二公式就是一中各表啊，类似这样子嘛。啊，九二公式就是你不能在这边鬼扯淡讲说，我从职40几年来哈，什么台海和平，那攻击不好。你刚才讲说我警匪枪战开了几枪的时候怎么样？你讲的那些没有用嘛，你经不起相关的考验嘛。民调是一个趋势，当这个民调已经告诉大家，而且告诉各位，不分蓝绿， 这民调里面蓝大于绿，你知道吗？就是公布的这个相关的单位蓝大于绿，即便有比较偏蓝的想帮你制造那个利多都没有用， 拉不进 都没有用，因为柯文哲非选不可，柯文哲不会让自己完全都没有利用价值嘛。那他现在一看，那我告诉各位，那柯文哲不是说他如果不选的话，影响绿的比较多吗？2014年跟2018年确实是这样，不好意思，从这7个民调不约而同看到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如果柯文哲不选，因为他现在至少16%到20%，如果柯文哲不选的话，天哪，我看了这个7个民调，他们有共同的趋势，什么趋势？那么他的支持者的选票流动率1:4，什么意思？只有1分会回到民进党绿营这边的赖清德，有4分都会回到，有百分之，等于说如果是80%的话，全部回到这个国民党去。那莫怪朱立伦啊，他们这些人说，就要蓝白合啦，因为他们很知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兄会党一定不是柯文哲你嘛，柯文哲不爱算你的博啊，对吧？ 国民党 有兄党一定是国民党嘛，因为柯文哲就要挑出来，国民党家的 U 对霸气，然后金刚丹，你定高基的情况下哈，姑且我们认为说他们可能平分秋色，在误差范围内嘛，误差范围内，可以等柯文哲进来，没有什么好讲。这个民调都告诉你一个事实啊，所以呢，事实上呢，那么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啦，有的时候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现在如果侯友宜继续用这个哭水，继续用这个态度下去的话，我觉得对国民党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些始终的支持者，对不对哦？他们那种心灰意冷啊，这个我可以感受啊。为什么？因为去年11月26号选完以后，我们大家心情就不好。意思是一样，现在只是主客意味变成你们心情不好啊。那你们心情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还是继续在做讲那种很奇怪的话，还是在讲我从事公职40几年来，还是继续在讲这些鬼扯淡的东西嘛，所以呢，是就从这些民调里面看得出来，如果10个都是这样，20个都是这样，那侯友宜难道还是最强的母鸡吗？ 好，所以呢，如果侯友宜已经第7份的民调下滑，那朱立伦会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做征召，这个时候做民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国民党这边到底有没有征召侯友宜呢？我们请教一下方伦，你应该最了解吧？这是自由时报说的，最快4月征召侯友宜，真的吗？ 应该这样讲啊，这个时程党内确实有在讨论，那有没有定案呢？如果定案，干嘛不直接公告？就是还没有定案嘛，包含内容什么要看几份民调什么的，他们其实都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啊。那包含这，我相信接下来他包含看了跟张亚中、跟赵少康、跟很多人的碰面，这些会面的会谈的内容，我相信都会是最后跟侯跟。 可以写得这么笃定哦，这是不是有人在放话？最快4月征召侯友宜，啊，你都没讲，伊个先讲。 媒体放话又不是第一次 了。不是啊，是不是他找人放话吗？侯友宜会找人要放话？ 我是不这么认为啦，因为如果侯今天自己放话，他应该要去放更多的是基层力挺他的一些消息， 也有啊、 反而不是那种。 里长， 里长，我相信啦，这些是本来就挺他，因为至少我们新北自己人啦。那好，所以我觉得讲回来啊，今天蓝营面对到我们基层选民，我们在基层跑的时候，都一直在问，请问一下你们国民党到底现在怎么样？到底要不要提名？到底要不要赶快出来？我可以直接表达说，最好明天就出来。这是蓝营基层的焦虑，蓝营基层觉得很恐慌，是因为你这件事情不出来，哇，不管谁出访还是什么的，最后烧回来是我们到底 要。那你们现在建议轮见了谁了啊？ 那就我所知，就是要那个张亚中老师嘛，然后还有赵少康，还有。包含啊，郭台铭也会去约了、 不是说15%以下的民调都没有机会了吗？这些见完之后，那是不是看起来就是侯，要不然就是郭了嘛？可是郭台铭应该也见不到短时间之内，因为他去美国嘛，对不对？你们有突然 说不定在美国见面 哦，所以你们知道他去美国行程吗？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预先公告啦、对啊，那因为郭董事长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行程跟他的公司，而且我也相信啦，郭台铭他如果去美国，他见到的人内容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可以看到最近同期的就是柯文哲嘛，对不对？那如果柯文哲要去美国，那他能见到的层级有多高？见到的不管参议员、众议员到底会有谁？但我认为郭台铭见的成绩绝对会比柯文哲高了。 柯文哲是比较级， 对，人家也是要选的、啊。 但现在来比较、啊，现在说啊，郭台铭是蓝营重要的一份子，所以代表说不止侯友宜，其实郭台铭可能也被考虑在里面嘛，对不对？ 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过。郭台铭一直都是 不单单是蓝营啦，我觉得是所谓在野大联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声。你看他过去的表现跟他的言论，那每一次剑指中央的时候，包括他上次讲那个很多的内容，尤其疫苗的时候，所以大家觉得大快人心啊，怎么样？这个是在野的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不利所做的批评，而且在他身上会获得一个总结。未来不管有没有提名郭台铭，我们需不需要郭台铭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你们当然需要啦。 那对，所以对蓝营来说，现在要是集结在野的力量，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跟郭台铭去讨论、去会面，甚至听听他的意见跟想法。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好，但是现在就担心郭台铭变气炸锅嘛。所以你看哦，这郭台铭去美国之后，你看国民党这边也是静观其变嘛。那你看邱毅现在讲什么呢？邱毅说，最后你们国民党会搞到朱立伦征召自己呢？好，这可能就是朱氏兵法精彩之处哦。甚至还说，哎呀，要找备胎啊，韩国瑜跟卢秀燕都不错。你们国民党现在比之前还要来乱呢。 国民党从尤其在南投补选失利之后，刚刚热哥也讲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确实也遇到一个很，包含几份民调，是接连受挫。当然我们去看内容是发现说啊，可能是连蓝营连中间民众对于蓝营的国民党的支持度都有在下滑，所以我觉得啦，我不会单看一份议题啦。过去的气氛，甚至其他家我们有看到的所有的民调，都要去一次的去做研究，因为这是一个趋势。为什么下滑？那我们要去哪边补？我们要是什么从中间的力量把它拉回来？我再讲一个很实际的，我们现在面临党内的一些初选，很多的委员之间的初选，会不会造成一些中间选民的流失？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好，请教东豪哥，我觉得国民党这几个想要选的都快要一成不变了。现在可能朱立伦现在觉得，我好像跟大家差不多了。你看哦，自由时报会说最快四月征召侯友宜，这个是蛮肯定性的哦。那现在国民党这边又说没有确定，好，邱毅又说朱立伦可能会征召自己，这国民党现在变化到底怎样？里面是太多派系了，是不是？ 我先讲一下自由时报这条讯息哈，如果四月就会征召侯友宜，那么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这个时候去咨询郭台铭郭董有什么意义？已经有答案了， 都确定了嘛？ 已经有答案了。那你去看这个张亚中张校长，那算什么？你跟赵少康赵大哥见面算什么？如果四月就要征召侯友宜，现在所有走的这个过场都算什么？这样子做可以促进团结吗？已经答案有啦，就是侯友宜啊。那这一切不是在干嘛？演戏，然后所有的人帮侯友宜做背书。如果国民党真的团结，你要用这个流程跑一个流程做背书也可以。那国民党有那么简单吗？前几天呢、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武聪不是接受专访？他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讲的哈，国民党征召的最好时机已过。征召的最好时机过，他说朱立伦为什么一定要逼侯友宜表态，根本是挖洞给他跳。这个话讲完，连胜文朱立伦的副主席，国民党的副主席怎么讲？外界有些不了解党的程序，好的建议党都愿意接受，但是没有意义的话少讲，要吵架的话我也不会输。他是来吐槽金溥聪。好，但我的问题不是在讲连胜文吐槽金溥聪，我的关键还是回到侯友宜。侯友宜真的会选吗？侯友宜真的会选吗？侯友宜有可能不选的。因为最好的征召时机已经过了。就是国民党从朱立伦所有人没有一个人在做球给侯友宜，都是要侯友宜表态，然后侯友宜也要被逼着表态。侯友宜因为这个过程中又不好表态，所以你看到那个民调的数字一路往下走，一路往下走，他已经掉了10几%、这10几%不会是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民调掉下来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你掉下来之后3个月掉10几%，你要往上拉的时候很累。侯友宜真的有胜算吗？他认为自己还可以选吗？他在很多重大的议题上面都插不上手，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上面都不是他可以决定的。马英九的祭祖他可以决定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决定，他只能尊重而已。朱立伦讲说九二共识，否认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侯友宜怎么办？刚才瑞德讲那么多，我忽然间想到一个事情。我们以前大学还有联考的时代，要考那个三民主义，在学校的时候呢，写三民主义的申论题的时候，老师会教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写，写到最后面一句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了。 不管老师提什么节目，你只要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就不会零分。 嗯， 侯友宜不是变成这个样子吗？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决定，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当什么总统？他怎么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我来讲啊，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哦。他就只能永远三民主义统中国，他总是永远不忘初心。我也不忘初心啊，那我不忘初心，我就要选总统？当然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啊，我讲回过来再讲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四月没办法征召侯友宜，侯友宜还会选下去吗？不一定、啊。 嗯， 如果侯友宜不一定会选下去，那国民党要找谁？郭台铭、朱立伦、赵少康、张亚洲，还要再把卢秀燕放回来吗？所以为什么邱毅会讲出朱立伦也许征召朱立伦，搞到最后可能没有人要选啊？ 嗯， 那国民党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我再讲一次，对中间选民来讲，当国民党只有马英九、朱立伦、侯友宜三个人都可以把这些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你还可以相信谁？连三个人都没办法沟通的政党，你还能相信谁？太简单了嘛。 好，我们请教一下国文委员哦，因为你看哦，那现在呢，国民党现在陷于一个啊，不晓得要征召谁啊，郭台铭呢就突然去美国了，好，去波士顿，好，这个刊物呢，这个脸书上面已经说 po 文了，就是 reception for Terry Kuo， 就是已经要欢迎郭台铭了啦，那他确定就是要去了嘛，那你看哦，抢在这个双鹰啊，这互别苗头嘛，那你看哦，外交如果侯友宜不够的话，郭台铭现在出来了、 嗯、 那朱立伦现在是不是变成好，那如果他这样子侯友宜民调直落的话，郭台铭这个今天晚上访美之后是不是有一番变化呢？ 嗯，我觉得这个不无这个可能啊，因为我觉得郭台铭他选对一个很好的 timing 点，这个 timing 点呢就是在于说呢，侯友宜的民调持续下滑的情况底下，但是呢郭台铭呢他虽然上一波有被打到有下滑，但是他马上就止跌，他没有持续下滑，两个人相差之下呢其实没有相差非常的多，也因为侯友宜的下滑，两个人相差的这个数字呢越来越少，当外界一直在抨击侯友宜啊，缺乏国际观，没有这样国际视野，以及呢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总统的一个候选人的格局的情况底下，那个郭台铭他运用他本身商业商场上的优势跟人脉嘛，他其实有自己又有私人飞机， 嗯， 国外又有既有的客户，既有的客户又是非常高阶的客户、嗯，又可以影响到一些政界的一个关系，要跟他安排一些见面的大咖的可能性，其实非常相对而容易，所以他从昨天出了这个奇招，就代表什么？他是主要候选人啊， 对， 这代表什么？他还有机会成为啊国民党提名的这一个候选人、啊， 嗯， 他还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希望、 啊， 嗯，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底下，确实刚刚东豪哥讲了说，哎，侯友宜有可能不会成为候选人、啊，当侯友宜的民调越来越低，他参选的意愿当然就越来越低，当侯友宜民调越来越低，他好好做事情的机会就越来越高，嘿，所以这样的情况他就好好丢在台北市新北市做他的新北市长的机会就越来越高，那这种情况底下呢，在主要候选人出招的情况底下，就是他们已经进入所谓的一个准初选的阶段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某个程度不会到说齁、哦、刻意去征召特定候选人啊，比较雷同的方式齁、哦、应该还是属于类似像齁、哦、卢秀燕啊齁、哦、跟江启臣 PK 那一次。 嗯， 那一次有一个协调性的一个民调的方式，就是定一个日期大家协调，然后最后不要公布，只要公布了胜出人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要让有人变得有气炸锅的一个现象、嗯、你毕竟还是希望郭台铭能够支持嘛。但是问题郭台铭也有可能不支持了，像四年前以后公布出来输了自己 person 溃兵，他就离开了国民党、 嗯、 就不支持你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民调方式还有可能进行，但是会不会拖到六月某个程度，就像刚刚那个田先生他在讲的这个部分，基层已经焦虑到已经不得了那已经不是焦虑而已，那是已经快得到忧郁症了，哎呀，你要拖到六月，刚刚有对照哦，三个礼拜侯友宜就已经跟那个赖清德两个人完全互调，优劣是互调，三十几 percent 对二十几 percent 变二十几 percent 对三十几 percent 的情况底下，来回将近了二十几 percent 的一个落差距，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让他等三个月吗？我是觉得这不太可能的。所以自由时报放出所谓的四月份齁、哦、他的解读是因为时间上应该会往前提了、啊。 往前提的可能性是存在，我认为往前提，但是往前是哪一个时间点往前？因为上一次朱立伦对外讲说，他希望在6月18号以前成出现他们所谓的总统参选人。6月18号第三阶段是所谓的立委的部分，能够达到所谓的母鸡带小鸡的效果。也就是说，上次公布的时间点是6月18， 对， 是6月18。那么也就是呢，国民党的初选的乱局还要拖将近三个月之久，拖了三个月之久的这一个国民党还会有侯友宜的空间吗？所以现在才会跑出所谓的那个探子没有了嘛，可能会变秃子嘛，或者是可能变燕子嘛，燕子跟秃子都跑出来了嘛，那燕子秃子跑出来以后就换柱论又跑出来了，不是换柱，是换猪，换柱下来，换猪上去了，换柱论又跑上来了， 对， 所以各方的揣测就会出现嘛。我认为啦，老实讲啊，朱立伦现在老行宅宅啊，他已经有所定见啦，一定有一个所谓的他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来达到所谓他的非绿联盟。但是这个非绿联盟有没有可能如同现在国民党一直一厢情愿的喊出来所谓的这个蓝白合呢？ 人家 会 跟你合、啊、 我认为蓝白合不可能，但是白蓝合有可能，白烂合有可能。什么是白烂合有可能呢？就是你让我柯文哲当正的，你国民党当户了啊， 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说是不可能嘛？ 你慢慢等。 所以不可能的情况，不可能白烂合的情况底下，那就又回到刚刚哈 瑞德 说了格局，这沙卡都三强鼎立已经成为2024的三强鼎立的格局了。 好，所以请教志升哥，现在看起来又是猪猴郭哎。郭台铭昨天这招其实是蛮厉害的哦，突然说要去美国，对不对？那就说啊，我们之后再来讲说会见谁，会见 leaders， 他里面有写说会见 leaders， 他有说会见到美国重要的人士，但不晓得是谁哦。现在画一个大谜团，可能是朱立伦也不晓得。好，重点来了，那侯友宜国际论述如果不 OK 的话，那你看黑金的部分要不要讲一下呢？88枪击案，就发现主嫌来个大翻转，王文忠蓝营的超大咖的庄脚，还说是马英九这边有认识，朱立伦这边有认识，谢龙介这边有认识。好，朱立伦现在说他不认识他啊，明明照片都在一起，怎么会不认识呢？那侯友宜现在怎么又不说话了？ 侯友宜他当然只能说他一样的话嘛，他复制贴上，所以其实问王文忠他说不说，我们都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东西了齁，所以基本上他说不说，但是基本上对啊，侯友宜之前在对于李全教对于那个国民党当时做选择误会的时候，他表态那么强烈，对于黑金这么深恶痛 绝。这个也是呢。 对啊，那王文忠的议题你总该讲讲话吧齁，你总不能再复制贴上吧这个要复制贴上，那你是不是要剑指朱立伦齁，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看侯友宜他又要怎么表态。但是回来讲，国民党现在真的是很精彩哦，那个九二共识也要争，然后这个总统也要争。我觉得郭台铭这一次出访，基本上有两件事情他是确定的，我都感觉啊，个人就觉得，第一个，所谓的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合作完全宣告破局。为什么？柯文哲本来四月初要出访，那你说你郭台铭现在基本上完全抢在柯文哲之前出去，而且刚才来宾提到了，基本他见到的规格的各方各面的 这种成绩， 一定比你高，哦，那代表什么？代表没有，我们要跟你柯文哲合作了啦，那但是第二个，郭台铭要什么东西？我觉得确实看到征召这两个字，又重燃起郭台铭这个争取的这个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征召就不用初选嘛，征召就不用被那些战斗蓝这些批评来批评去，整天要你道歉，要你悔过嘛。征召我只要展现出我有一定的实力，我只要比一个人强。第一个，我只要先比侯友宜强。我的征召希望就有了，那再来再是跟朱立伦协调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只要我的征召之后，我锁定目标不是侯友宜，那锁定侯友宜之后，我现在怎么做？起手是先去美国，哦，所以我觉得两个，一个就是告诉国民党群众，或者告诉朱立伦说，我自己就有能力去美国，我自己就能够解决所谓这种美国的亲美的问题路线。 所以郭台铭这个也是在跟朱立伦叫板， 我觉得是在跟朱立伦叫板了。我不认为单纯只是在为了要跟 板，我也不需要靠你国民党。 对，我不需要靠你，但是你要征召的时候，你看看我的能力哦，看看我的实力在哪里哦。哦，我立刻就可以，而且我相信这个安排是非常冲突的，不是办法。所以那个重要人士哦，我觉得 都没有写呢， 我 没有写， 不是 professionals and leaders and American students 就这样子而已。 对，我觉得不要刚已经讲说，重要人士说，朱立伦不知道是谁哈，那，国民党不知道谁，我跟你讲，搞不好连国民党 都 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还在？因为这非常冲突。可是这么冲突可以有这样的起手式，我真的觉得他重回到那个征召的行列，这两个字，我觉得对郭台铭的动作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哦，这是一个区块。那他所展现出来的， 压力丢回去给谁？压力丢回去不是给朱立伦哦，因为朱立伦好歹是国民党内自认是亲美派的嘛，对不对？压力丢回去给侯友宜哦。我觉得瑞哥讲得很好，就侯友宜那八个字，郭台铭这一次去，他就破功一半了。两岸外交、国安、军事，至少两个外交，郭台铭这一看一个举手是，这个侯友宜就破功一半。相比之下，一个只会。哎，刚刚这个冠廷讲的，一个只会讲要有世界，要有国际观，要有世界观，全民都是外交官，只有这样的话，一个是我直接到美国做给你看，你看看光这个区块高下立判，所以我觉得确实没有错，郭这个起手式哦，一方面打了侯一把，二方面 打了猪一把呢， 对， 可能他比猪还要来厉害， 给猪压力说，你看我真招我马也塞啊，第三他把自己本来要面对战斗蓝的压力给回避掉了，现在球又回到朱立伦手上了。哦，时间是一个问题，确实时间是一个问题，而且看起来，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越拖越久，对侯友宜越不利。而且郭台铭现在讲，他不是只去美国，给朱立伦压力很大，去完美国回来立刻再去日本，他的行程去完美国之后已经安排再去日本了，不是亲美友日吗？这个，所以你看得出来，郭台铭的手，就这个整个的国际的这个出手的这个格局，摆明了给你朱立伦做选择，你看看怎么办？给国民党内的人做选择，那朱立伦怎么办？郭台铭只要赢侯友宜，在征召的这个整个氛围上面，那他就占了优势。可是，但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是只有一半了，另外一半在哪里？ 朱立伦 啊，说，没有错啦，你赢侯友宜是没有错，可是赢不了我啊，我也亲美友日啊，而且我不会被战斗狼说要抱歉啊，那这样子好了，我还是征召我自己好了。所以这出戏到底演到最后，邱毅讲说会不会演到最后征召朱立伦自己？这叫排除法嘛。你 A 有略有不足哦，这个侯友宜你的国际观你的格局不行哦，然后这个郭台铭你这个党内有一票人士是反对你的，这个不管是这个韩粉的也好，不管是过去战斗蓝也好，对你都有意见，所以也不行，用三去法来做征召，会不会变成是朱立伦征召的最后招式？三去法上去到最后什么？早上只能征召我自己啦，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戏一直拖下去，我们就一直看下去。 好，所以你看啊，对侯友宜来讲，他现在是不是又是困住了呢？因为八八枪击案，没有想到里面都是国民党的大咖。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八八枪击案主嫌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国民党一个很大很大的回马枪哦，请教一下冠廷。你看哦，王文忠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你看跟郝龙斌拍过照，跟马英九拍过照，跟江启臣也拍过照啊，奇怪，现在怎么合照都出来了啊？大家都说不太认识他嘞。 那举荐拍照不是问题啊，问题是你担任别人的竞选干部，你是核心干部嘛？ 啊，你也不知道 王文忠哦，我说真的，这个事情完全是个照妖镜。现在国民党就在上演全党干嘛？全党切割中。你看到王文忠这个人，被剪掉呢，讲出了他在整个88枪击的这个案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前呢，国民党说，这整个88枪击案啊，都跟民进党有关啊。结果现在啊，发现，居然大家发现，88枪击案可能的背后的主指使者王文忠，居然跟国民党的关系是如此的近。我先讲，为什么现在剪掉认为说王文忠是幕后主使者？简单来讲，当时啊，这一群开枪的人啊，逃去中国之后啊，王文忠啊，涉嫌就是当时所有在中国的当时的，包括酒店啊，然后这些移动啊，然后跟提供他所有的后勤资源都是王文忠提供的。那这当然剪掉还有进一步的后面的资讯会再跟大家讲，但是依照目前透露是如此，所以怀疑说他是幕后的指使者嘛。然后国民党前一阵子不是反黑金吗？反黑金复辟啊，讲了一副很清高。就现在被发现啊，王文忠啊，常年担任包括马英九啊、朱立伦啊、谢龙介啊这些人的重要干部。你看国民党昨天怎么回应？国民党昨天发新闻稿啊，说朱立伦完全不认识王文忠，然后他也没当过朱立伦的竞选的那个后援会的会长。 对，后来发现是主任委员， 对， 他没有当过会长。 结果我现在查出来啊，他当过朱立伦竞选总部学甲总部的主委。你这个澄清在干嘛？没当过后援会会长，当过主委，你就想借机跟他切割？我们再查了一下，他也当过马英九学甲后援会的会长，然后更是国民党之前选策会成员李全教的合作伙伴，然后也当过国民党第20届中央委员、第20届全国党代表。所以说真的啊，你依照这个王文忠他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的状况，国民党跟黑金的关系，难道有办法切割吗？结果现在一刀就全部把它切掉， 然后说哦，我们都不认识啊，都跟我无关。然后现在被查出啊，之前这一段选举的时间，我刚才讲那几个人啊，无论是陪同去公庙去参拜，还是说车队扫街，全部都有王文忠的份啊。 对， 所以我觉得哦，这最好笑的事情是啊，我特别要提一下，朱立伦先讲说哦，他没当我的那个后援会的会长，然后不跟大家讲他当他主委，就说不认识啊。侯友宜嘞。侯友宜前一阵子不是那个选策会有那个李全教啊，然后有傅昆萁去讲人家是黑金啊，现在呢？ 这跟李全教有关系啊？ 对啊，你有没有站出来讲任何一句话？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喊黑金复辟的侯友宜，假如真的国民党现在所说你是最有可能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你现在人又在哪里？你会因为国民党选策会去骂黑金？哎，我在等你的脸书，等好几天了，完全没有嘛。啊，你应该po一下啊！哦，我们那个国民党啊，绝对不能坐视黑金再次复辟啊！啊，你为什么完全没对王文忠有做任何的评论？所以，举行我讲最后结论啊，88枪的这个枪击案、血甲案，就是一个照妖镜，它照出了国民党跟黑金的关系，然后国民党背后明明很有可能跟他们很近的人是背后的这个指使者、幕后的指使者，然后现在全部切割开，全部切割掉。我这个照妖镜啊，最后会把他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情形更让国人知道。决心最后要讲啊，现在啊，你看侯友宜不敢表态，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民调一直在往下掉嘛。啊，郭台铭跑去美国了，郭台铭民调啊，我认为会往上升啊。所以朱立伦讲四月征召或可能四月征召啊，还有一个多月，我认为这个趋势如果没有改变哦 ，ET Today 民调郭台铭只输侯友宜5%，5%，那最后谁会赢？内部的民调搞不好会不会郭台铭胜出，甚至朱立伦胜出，还是有可能。 好，所以请教国文委员哦，你看哦，王文忠哎，又有统促党的主委啊，像国民党怎么样啊？又蓝又红啊，又黑吗？ 对啊，红蓝黑一体哦。那确实，当初2015年，我要补充一下冠廷的说法。2015年，当初朱立伦的竞选总部学甲的这个主委，就是由台南市私募与养殖协会的理事长王文忠。这里头写的非常清楚，这个人就是王文忠，这个人就是王文忠。好，那到底认不认识马英九呢？马英九在2019年的时候，为了学甲主祭公，因为他本身也是主祭公的主委，分灵到中国去，他还特别南下，一个卸任的总统特别南下去捧他的场，人家关系匪浅嘛。而且他不但是牌子转到这边，他之前还有一个演讲紧紧依偎在他旁边，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我们去到公庙里头，第一个要称呼的是谁？啊，东人去注意呀，哎呀，这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再拉回来讲，你在检调当中呢，很多人在讲说，检调当中为什么现在才去那个声压或者是羁押王文忠？因为之前去找他两次的时候，约谈两次，他就说他因为宗教的交流，常常去福建的关系，所以放行。就后来才在监听的这个电话当中发现啊，这个洪正军啊，一直密切的跟他做一个联系，而且以老板来称呼他。老板来称呼他，种种相关的证据显示啊，他其实某个程度齁、哦、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涉案的情况。但是蓝军又出来了，蓝军出来切割的方式是什么？发鸡排，发500份鸡排。诶、500份鸡排是多少钱？4万多块。 好像6万， 听说大概3万块而已。 对。 3万块的鸡排来证明一个人无罪。证明一个人，你有胆你就说啊，不然他如果有罪的话，我就把议员辞掉。 那、里面是讲说王文忠应该是受人所托帮忙啊，不是幕后主使者、啊。 对。他用3万块的方式，这么低廉的方式，还去说有另外一个指使者引导到别的地方去。当然也有人讲说呢，到底王文忠有没有可能去主导这个枪击案？老实讲，王文忠基本上有没有可能主导或有没有可能涉案齁，通常是从两个方面去思考问题。第一个光电的利益啊，光电利益确实是齁，老实讲大家讲都好像很大，他知道睡眠底下时他老大底下时准有去瞧瞧这个光电的利益齁，瞧到个美卖喝水喝水等于那么带起来那样齁。但是问题是61线以西，早先台南市议会的时候就做出61线以西，跟台南市政府都说61线以西不盖。但是问题是台南市议会后来又弄一个所谓的释放区，又给他放水啊。所以里头啊，议会的这个利益、力量，还有。